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成长 着你，你微笑，你哭泣，每一步，每一米，点滴都在我心底。只愿你能平安欢喜，人生少一些风雨，付出光阴，付出真心。放弃，勇敢做你自己，我都牢记在心里。只愿你能健康美丽，陪你看更多风景。只 低头，让风吹散爱他的理由。飘过的云不回头，一朵遇见彩虹才会牵手。深呼吸，爱有他的节奏，浪漫 红。他在不爱我的时候，是否也那么从容？他的温柔像我不折不扣，他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。 爱是变傻， 因为幸福终于向我招手， 比感情还是深厚。 他不会停泊，他只是经过。在我心里留下到此一游， 至少快乐过。 飘过的云不会同一朵，遇见彩虹才会牵手。深呼吸，爱有它的节奏，要慢慢等候。 Oh